海角边，无言的心只独在垂泪。难握懂我不知你心，无从晓得你是在寻觅他的爱。在呼叫，滔滔白浪细绵绵，你可感到孤 寻思于所孤幻，无言的心也独在流泪。不知我心，无从晓得我是在怀念他的爱。岛上的故事，海浪的爱，当天别后远隔重洋，我只感到心，无言的心有着万重浪， 潮水它也不知你心，如何晓得你是在期待他的爱。 海浪恋爱着岛上的你，他照旧地你我重逢。